呢個咒心係相當長，相當不過好有意思嚇。嗱，呢個咒心好少，總共有幾多句啊？九句咁多嚇。呢個咒心咧，我特別寫出嚟，登多姿他恩阿羅尼毗舍提毗拉波舍拉陀尼彭陀彭陀尼波舍拉彭尼班胡欠都路用扮娑婆诃，总共不过九句，所含的意思好多，啱啱够钟咧，好多页吓，可能要讲成20分钟。多知他翻意思翻译叫做所谓即是咒语。恩是引申的意思，是法所讲一切真言都是安个恩字，而个恩字咧系为毗卢遮那法的根本，是警觉一切的意思啊。阿罗尼是亦为无常，法是无常尊，菩萨是无常事，圣者是无常法，三是无常菩提，所以叫做阿罗尼啊。毗舍提系亦为遍照。光明遍照，毗拉亦为遍一切次，就是法部。波舍拉是金刚部，是增补。陀尼是亦为法或者是总次，是密教的法部，亦为作法无间，是揭悟的法宝。又毗拉是正觉世根，是法宝。舍拉呢是有情世根，增补。陀呢咧係氣世根法寶，咁啊呢個係第一種講法。又另外一種講法咧，毗拉嗱毗拉咧就係代表呢一句説話啦。啊毗拉波舍咧陀呢代表呢句説話，毗拉咧就係中庸啊地自在法，王於四時嘅。波舍拉是当风方自在法，王是亦为叫做春气士。陀尼呢是西方空自在法，亦为秋霸士。阿罗尼呢是北方水自在法，亦为寒冬士。毗舍提是南方火自在法，亦为夏尔士。又阿罗尼就是具足十大丈夫号，毗舍提就是十字光明遍照，遍入自在。毗拉是十生法，舍拉是十金刚，陀尼是十波罗蜜，即是十种陀罗尼。这三句呢就已经摄尽世出世间一切法，贫陀是结界的意思，贫的意思。若果有事例讲咧，贫陀贫陀尼两个贫陀吓，第一个贫陀就是讲28集嗰个贫咁富吓，第二个贫陀咧就12由旬啊，结成呢个界地。若果有理嚟讲咧，系。这个贫陀贫陀尼这两个呢就是说十法界啊总结归为这个咒界呢的三地。坛呢有三步五步，三坛就是等于三次。若果依这个宜其宜口施食的仪式来讲呢，坛呢是内坛是上师三宝，中坛是显密圣贤，外坛是三界神王。又修三昧叫做生坛，持咒呢叫做口坛，观想叫做意坛。所以若理来讲坛场啊，就是有这些意思。若事来讲呢，就是讲这个尺寸的问题。咁啊，理坛呢是乜嘢呢？就是三如来藏三啦，三法界性。若是若理这个理坛事坛都无所障碍，都是 最上首领阎王一切事法咧，进到呢度咧系究竟坚固啦咁。咁即係話正入呢個首靈炎王大定嘅道理，所以叫做彭陀彭陀尼啊。波舍拉係扶持嘅意思，彭尼咧係似嘅意思，彭咧係總字總，就是、開通嘅意思。總結嚟講咧，係密宗啊，三十七聖，八百金剛，八萬四千恆河沙數，咁多金剛藏王菩薩手持呢個金剛普持，扶持法法，養護法法，令到一切眾生能夠開通無礙，所以叫做波舍拉彭陀彭尼崩呢兩句説話。護謙都路用就係警覺嘅意思，啊，覺悟一切聖凡。亦是弥陀阿娑成就保生毗陀五佛的字种，这个字，这个护谦这个字，真是恩字，恩字呢就代表这五佛的字种。崩呢就是同这个意呢是同前面所讲的，就是说五部啊三宝啊齐开，五门的三法呢是 通出现，普令十法界众生世出世根因因果果都随顺所求而已。哦，这个就叫做咒心，最后令到你所求而已。娑婆诃，我以前学经的时候呢，成日呢同啲同学讲笑呢，就娑婆诃咯，咪代表咩意思呢？我就嚟死啦咁。咁嗰陣時講笑係咁嘅意思嚇，但而家唔係喎，而家娑婆訶意思咧係圓滿成就，哦，圓滿成就喺《印王義經》裏邊，北空法師翻譯咧，呢個娑婆訶有六種意思，第一種就係成就嘅意思，啊，第二種吉祥嘅意思，第三種真係死啦現值嘅意思嚇。第四種咧，息災嘅意思；第五種咧，增益意思；第六種無字嘅意思。嗱，可見娑婆訶呢三個字都唔係咁簡單啊！如果我話你一聲娑婆訶咁，即係好吉祥啊，咁係咪啊？成就啦，咁啊滿願啦，咁啊消災啦，又得益啦，係好好嘅事哦。咁啊，《現首疏》裏邊咧就話娑婆訶咧係速成咁，佢話念到最後咧，令我所言咧速得成就咁，呢個就係娑婆訶嘅意思嚇。咁啊，喺呢《名義集》呢部經裏邊講娑婆訶又唔同講法啦喎，係叫做善説，係散開，係合嚟講咧，一切災殃啊，一切惡鬼通通消散啊，無盡嘅福善通通聚集圓滿啦咁。咁呢一個咧就是咒心嘅第二講完啦，但係咒心咧可以約呢個教成嚟解釋，可以約呢個共行嚟解釋，可以約呢個果位嚟解釋，可以約呢個義理嚟解釋。每一個立場唔同，呢、這個咒心呢幾句説話嘅意思唔同，仲想唔想講？講嘛，個鐘喎。嗱，教成教成咧就係佛教嘅，譬如五時八教啦，成咧就係三成五成啦。在教成方面嚟講啦，阿羅尼咧就係能夠咧呢啲教法咧能夠教導一切病苦，係屬於人天成。PCT 係度出三界，係屬於二成聖人，係超出三界啦。毗拉是法性，是大乘十教。哦，陀尼咧是法性，是大乘顿教。彭陀咧，第一个彭陀，而家呢度彭陀是合埋嚟讲啦。彭陀彭陀咧，结成五位法相，三乘分教。啊，呢、这个彭尼咧就是金刚波耶空相，属于三乘此教。护谦咧就系属于一成研究，在教成嚟讲系分开研究顿教啊。若观行嚟讲咧，阿罗呢毗舍咧就系理法界观康如来藏心， 毗喇婆舍喇陀利频陀频陀尼咧，系事法界供八开而来众生，因为共行嚟讲嘛。婆舍喇频陀频尼班护谦多路用班就系事理无碍法界，系供空不空而来众生。呢、这个系若共行嚟讲，收呢个共嚟讲，用呢个果位嚟讲咧，啱系毗卢法，阿系阿弥陀法。罗是世智菩萨，呢是属见属菩萨，毗就是频微菩萨，舍是扎支明王菩萨，提是准提菩萨，毗喇是大力明王保生法，波舍喇是无能性明王，陀呢咧系化金刚菩萨。彭陀是妙吉祥日前摩支菩萨，尼是弥勒菩萨，尼拉是大笑地王菩萨，八是马首王明王，遮是让义利菩萨，拉是宝光法能菩萨，彭是白衣菩萨，尼是金刚手菩萨，护谦是阿初法。阿揭阿拉揭罗菩萨，阿拉揭罗菩萨，多罗就是多罗菩萨，用是大遍照金刚大龙明王，班就是八陀部杂明王，娑是降第千界菩萨，婆是依迦诺扎菩萨，诃。是摩波摩拉难契菩萨，呢啲菩萨嘅名就系话，用呢个果位嚟讲咧，呢几句说话咧就系通通系菩萨法嘅名。呢度所讲系出于咩经咧？我响呢一个《大教王经持名藏》嗰度睇到出嚟噶。哦，好。呢、这個用呢、这個用呢個果位嚟講咧，又可以講啊，恩係信心，阿羅呢係念心，毗舍婆係眾心，毗喇係慧心，波舍喇係定心，陀呢係不退心，頻陀頻陀呢係護法心，波舍喇係回向心，護謙多羅揚係戒心，娑婆诃係言心。依呢個十心能夠證得十果嘅位，十果位係乜嘢啊？嗱，三善次啦、剛慧地啦、十信、十智、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各妙國。哦，就呢一十句説話咧，就配呢、这個配呢呢、这個十心，而呢個十心咧就配呢個十位。哦，呢個係正果嚟講，響《法命經》裏邊話。欲色欲声啊，驱使咒心；或见日或问啊，莫非佛法。显示啊，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切一切都系二类众性包含，都系佛法。所以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啊。因浸在呢个佛法嚟讲咧，一切法都系佛法。哦，呢啲系果位嚟讲。如果用呢个义理嚟讲咧。若果據呢個理性而論咧，恩就係一切法嘅本性，本嚟係寂靜嘅意思，係不生不滅嘅，即係三生嘅意思，亦即係最聖嘅意思。法所證嘅法生、報生、應生啊，最聖嘅。阿呢個字咧就寂滅嘅意思，係無生嘅意思。羅呢個字咧係利命相嘅意思啊。呢咧。就是無相的意思，毗呢就第一義，舍啊寂滅相義，毗是無取義，毗就是知法平等的意思，喇是利輕重相的意思，波八呢個八字是願意度田的意思，舍是能所生起不可得的意思，哦，喇是無咎的意思。陀咧係善心生起不退，呢咧係無染嘅意思。 盼呢度呢个本嚟咧系呢盼嘅盼字，但响咒嗰度读盼吓，系圆满嘅意思。呢、这个陀咧系究竟无边际不可得，呢咧系尽吓，除一切行制，尽除一切戒行。八系破为上不可得，呢诶舍舍系无有作者，拉系无曾作嘅意思。行是无能知的意思，无能知的智慧，利是无所知的境界，行是以虚空无所障碍，护是清净的意思，谦就是利薄的意思，都就是法性不可得，路是无尽藏，用就是法生遍照，行是因果相穷尽无无穷尽的意思。疏啊，呢、这个疏好似写错吓，系一切法种不可得嘅意思，系平等嚟讲。破系无能动所动嘅痕迹，此岸彼岸都不可得啊。呵咧系无因无智无涅槃啊，一切皆不可得啊，即系话无因无智涅槃寂静真义不动六种个意思。呢一种解法啊，系。在呢個字母人王二次名狀裏邊解得好詳細咁，咁咧啊呢度咧個咒心咧有好多種解釋，有構成啦，有呢個義理啦，有呢個共行啦，有呢個果位啦，咁都係參考其他嗰啲經所講嘅。對於呢個靈驗咒所分譯詳細分譯咧。我嗰部講義裏邊係有每一句點樣翻譯咩意思咧，係講得好清楚。所根據嘅咧就係靈驗咒疏啊，係根據靈驗咒疏，再參考其他藏經裏邊有好多部經論係所講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我本人啊，不自量咧係參考個詩咧，將佢個意思簡單介紹俾你哋。究竟個咒啊，係咪淨係包括咁少嘅意思咧？唔係，下邊法話咧，呢、这個咒咧係功德好大，係盡無量劫啊恆河沙劫嚟講咒嘅功德都講唔盡嘅。咁點止係話咁護法金剛護法神？我係只係一部分，大概你都知道哦。呢、这個咒分開五會，一會咧就係毗盧遮羅法會，一會咧就係公係咩啊？係釋迦應化會，一會就係、是。觀音菩薩合同會係嘛？一會咧就係金剛藏菩薩用呢個接佛嘅法門，同埋持攝攝受嘅法門係度眾生。最後咧係文殊師利菩薩嘅法會。咁啊，五會之中咧都有佢特別嘅意思。咁啊，所謂咒心咧，最後咧就係話講得好圓滿啊。如果唔藏前邊嘅咒咧，淨係藏呢？最後呢幾句得唔得嘢咧？得嘢啊！你淨係你就算唔中整個靈驗咒啊，你淨係日日坐喺屋企就靈驗咒、靈驗咒、靈驗咒都得噶。我有一個徒弟嚇，佢想學大悲咒，佢學唔識，學唔識，佢坐喺屋企成日就大悲咒、大悲咒、大悲咒，咒到佢真係咒得佢好好啊！咁你念靈驗咒，你唔識念靈驗咒，你又念靈咒靈咒就得。咁所以你話念咒心得唔得？得係念啊。但係你話結行念靈驗咒，淨係念一百八遍靈驗咒嘅咒心咧，就唔係。大家要記得，唔係話叫你結行持咒咧，淨係念最後嗰幾句。不過你話唔念得曬咁長咧，你淨係念嗰幾句得。係嘛？即係等於話，啱話未爆未紅，有一個八一旁嚟拗，啱話未爆未拗，啱話未爆未拗，拗拗咗幾十年，拗咗幾十年。有一日咧，嗰個和尚經過嗰個身邊咧，睇見嗰度地方咧，五色長雲啊，遮蓋住嗰根木屋仔。佢話：嚇，嗰度真係有一個好大嘅聖人喺度修行啦。咁點知行埋去一睇咧，一個八一婆喺度拗，啱話未爆未拗，啱話未爆未拗，喺度拗。佢話：阿婆，你念錯咗啦！啱話未巴未紅啊，未巴未巴未拗啊！唉，嗰個八姨婆慘咯， 我熬了几十年就做错事没有功德，一念悔恨心呢没有功德。后来这个和尚落生了，落生呢望镜头来看这间屋仔没有五色长横，他说是不是他错我错，快点走回镜头，阿婆阿婆你没错，是啊是啱啱明白的，哦欢喜到不得了，我没有做错我没有做错，我一世人练了啱啱明白未熬，我都有功德有功德，于是又有五色长横来盖住屋顶了。就讲这个心诚心真心错都是啱的，如果你不诚心不真心呢在那里持咒呢都是假的，哦，所以你知道下个星期怎样做的了，不需要我说的了，OK。